这个叮一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吉他自弹自唱版。但是这个歌呢就是我们的二千岭歌仲唱的主题曲来的。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也都唱了二千次我相信。我自己都数不到因为每一次唱这个歌的时候呢都会期待住再重聚的日子。很简单啫上个礼拜唱完今个礼拜梗会再唱了。一个礼拜一次这么多好似好耐喎，我又覺得好耐啦。唔知啲大家又覺唔覺得？哇，一個禮拜等完又等咁咧。希望大家嘅心情就係咁啦，因為咁樣先至你會期待住今晚我哋二千嶺歌究竟係咪自彈自唱咧嚇？唔係嘅，因為咧我哋大部分嘅二千嶺歌節目咧都會有嘉賓，所以今晚嘅二千嶺歌係會好有氣氛，因為我哋有唔同風格嘅歌。年代方面呢我觉得是差不多一会间呢问一下啲主角就明白了。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呢就係舒雅仲小姐。 Hello, Albert, 你好。 你好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要叫仲姐啊因为呢虽然呢年纪大家应该差不多但係舒雅仲呢就係我印象中係前辈嚟㗎因为我出唱片之前呢你已经出咗好耐啦。是不是应该 这样说。你在我眼中呢你是算是小弟弟啦。 是那阵啊那阵啊好像哇发达了以前即是从来我想好久没听过有人叫我小弟弟啊真 的。那你小我好多嘛。 不是好多其实年纪应该是差不多的。不过呢我相信孙亚仲就即是很早出道。即是我印象中呢是有时在欢乐今宵都撞过你的。你不記得啫？ 記得， 我是真係小弟弟揸住個吉他上去唱歌嘅。 個個見到你攬住個吉他都傻咗啦。 咁啊，當然，咁啊，唔淨止咧，我哋即係為我哋帶嚟即係七十年代已經好紅好多唱片嘅舒雅仲啦。仲有咧就係、是，你睇嗰啲小妹妹， 我最細， 俾你啦，俾你啦。各位朋友，Susan 蘇珊， 大家好。 咁啊，呢個咧係我即係。都講過啦嚇，即係我即係睇住佢大嘅一個好精靈嘅小妹妹啊！當年咁啊，我已經喺度唱緊歌咧，佢仲喺度孭住個 school bag， school bag 係真係嗰啲學校翻學嗰啲孭住，唔知點解個夜晚咧著住校服都唔翻屋企。 都唔係好夜啫喎，嗰係 happy hour 嚟㗎。 哦，係咪啊？ 係啊， 竟然 因為我同學帶我去睇一個。 係啦，呢個小妹妹點解會仲唔翻屋企啦？會翻屋企讀書啦。 我個同學話帶我去學嘢啊嘛。 哦，咁係真係，其實咧，我以為一個小妹妹孭住個書包咁誒，等阿哥哥唱只歌俾你聽下嗰啲咧，以為，但係其實咧，人哋已經係我前輩，因為佢你幾日你四歲已經喺登台噶啦 喎。不過我都係 BB， 我都係覺得我係 BB。 佢又唔出聲喎，佢又唔話我識唱歌㗎咁，其實 因為你唱得咁好又咁靚仔，但係原來你都唔望住我，你淨係望住我嘅同學。 你咩？你唔係你咩都好，你就把口咧就唔係好正確 唔係啩？佢你好多 fans 嘅喺，可唔可以講嘅嗰個地方？ 你執咗粒啦，可以嘅啦。 可以嘛？因為嗰個地方係好 prestigious， 即係真係好多，即係即係名流啊、明星啊去，係叫做 captain's table， 真 嘅。唔係，我初嘅時候即係讀，即係我都係學生嚟啫，咁啊，即係 part time 唱歌，即係同你一樣啦。 captain's table 叫咩名啊 ？Chinese 家常，不過冇人識嘅中文嘅， 我識。 系识啊！ 我自己系叫 Captain's Table， 系啦，即系咖啡屋就叫 Coffee House 都系好出名啦，喺隔篱啫。咁 anyway 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真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嘅，尤其是舒雅仲啦、仲姐啦，同埋 Susan 啦。其实即系好似有少少，本来好似唔同，但系其实佢哋好朋友。 系啊，我哋好 friend。 一个唱英文歌为主。咁咧，阿仲姐咧就系喺七十年代就唱晒国语流行时代曲啦， 系国语比较多， 系啦。咁啊，即系今晚就有排唱啦，即系所以今晚嘅二千岭歌唱重聚咧，大家会听到好多流行我哋一齐成长嘅英文歌。不过其实 Susan 都识唱中文歌，因为佢根本就香港长大嘅。 仲姐都唱英文歌 啊，梗系啦，系啦。咁啊，今晚咧就 即系话我哋好杂咁解。 咁啊，仲姐咧就会唱好多我哋好想听嘅七十年代嘅。時代歌啦，咁嗰啲就真係我哋未入行之前咧，就真係由細聽到大，即係七十年代初一路聽到。 八十年代都仲系呢一啲。譬如咁样，阿、Susan， 系， 你即系作为小妹妹， 好，我嚟先， 系啦，你嚟先啦，吓，唱俾姐姐听先啦， 好得，好得。 你揀啲咩英文歌？我想留意一下你究竟聽咩歌。 我好中意呢一隻歌，哇！我真係我，如果你講話雜，我都好雜啊，因為我媽咪又唱，你諗下三十年代啊，即係我又識，至到而家呢個二千年啊 ，right？ 係啊， 好多歌我都欣賞。 咁你係咁樣喺呢個音樂家庭長大啦，因為媽咪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 係啊， 專業嘅歌手啦。咁所以佢唱嗰啲英文歌咧，即係以前冇中文歌係真嘅，咁啊全部英文，所以 英文頂時代曲，頂廣東歌。 咁你又聽？英文歌大的 是啊， 你揀一隻啦。 我揀一隻我自己好喜歡，因為呢我細妹出世嗰陣呢，佢嘅名同呢個名啲歌名好 close 嘅，咁我好好開心嘅見到佢，咁我成日會唱呢隻歌。 咩歌？ 咁叫做 Love Grows Where My Rosemary Goes。 哦、oh, ，Rosemary 係你個妹。 我個妹叫 Rosemary。Something about a head old mine. It's a feeling that's fine. And I just gotta say, hey, she's really got a magical spell. And it's working so well that I can't get away. Hey, I'm a lucky fella. And I just gotta tell her that I love her endlessly. Because love grows where my rosemary goes, and nobody knows like me. If you've met her, you'll never forget her. Nobody knows like me. If you met her, you'll never forget her, and nobody knows. Susan， 你真叻，因为我就系听呢啲歌大嘅，因为呢啲 Love Grows 嘅时候咧，即系流行紧嘅时候咧、 啊， 我未入行喎，咁我听到啲哥哥啊去打 band 啊，嗰阵咧扭开个收音机啊，就系、是、听呢啲歌， 系好好听噶，同好开心嘅。嗰阵咧，我妹咧个名叫 Rosemary， 咁因为我同我妹咧争成差唔多十年，咁、 哦、 我哋即系我哋嗰代啦，即系一定要同媽咪即係一齊要養屋企，除咗呢樣嘢要做曬家務。咁我係排中間嘅，咁我家姐永遠都著數啲嘅。咁有啲咩喺屋企要做咧，梗係 suppose 係最細啦。咁但我妹咁 B B， 咁話同佢換尿片，反正梗係我嘅。咁我一氹下我妹啦，係咁嘅喎，大嘅梗係著數，梗係我去做。咁我氹下佢 ，Hi baby， 咁我妹咁咪唱呢只歌，好開心。 哇！真係～真係真係，即係原來你係三個女嘅， 係三個 女。OK， 咁誒都係咁妹有冇唱歌啊？最後 我個妹就之後冇唱，初頭唱夜總會啊、新雅，我係我同我家姐嘅。我妹未出世啦，都係十年後。咁其實我都有個細佬，另外一個妹係因為我爸爸有兩個太太啊，即係嗰陣都係係啦咁樣。咁 on my other side，my mum 咧，我有 one younger brother and one younger sister。 哦， 但我媽咪呢個 household 就我最細咯，乜都係我洗碗啊、掃地啊。 唔怪你咁精靈啦，其實好嘅呢啲嚇，咁有得做又學得多嘢啊嘛，唱歌又叻係咪？做嘢又叻。 Okay. 因為呢個講起做嘢咧，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係孫雅仲姐姐咧， yeah. 就真係叻啦。啊，你而家阿仲姐，你而家唱歌真係我哋好欣賞喎，喺度享受緊唱歌喎， 即係唔。我都好中意嘅，我又好中意音樂啦，當然係。 即係唔使話，哎呀，我又要趕住去唱咩？哎呀，我要趕住點樣點樣？即係唱歌係享受，就唔係工作。 係，但係有一樣就唔好咯，係會生疏咯。因為唔係成日唱啊嘛。 咪咁樣啊？咁啊，有得享受啊！即係你，因為咧，即係。略講講咧，而家你有一份即係好好嘅保險業嘅嚇高職嚇，因為咁所以變咗咧，基本上就唔使話啊，我又要趕住去唱邊度啊，好似啊，你有另外一個老友啊、黑妹啊嗰啲咁樣啦，咁啊佢好忙噶，佢好多歌唱噶， 佢好多製作噶， 係啊，又要搞製作，又要咩咁樣嚇，即係其實我哋都係啊，我都係嗰類嘅，我都好忙嘅， 大家都好忙嘅， 大家咁，但係你而家 enjoy 即係好嘅就。找翻下以前你灌唱片嗰啲啦，胶唱片嘅年代啦，我有听噶， 多谢你 啊！我都有 其实今次会出嚟，好似系唱多咗咧，我都即系多谢黑妹嘅， 系啊， 系佢成日不你唱啦，你唱啦咁，我唱人啊，等阵你而家唱歌就少咗嘛。 不过你讲起黑妹咧，就真系佢就前一个礼拜嚟我嘅节目啦，同阿肥妈， 我有听啊， 系啦，有听，咁即系佢系一个圈中嘅。众人嘅即系好朋友嘅贵宝嚟，因为咧佢系一个中心人物，佢咧凡事咧都好热心啊！即系就算你玩又好啦，譬如而家我哋高尔夫球会，即系艺人高尔夫球会啊咩咁，佢又好热烈参加啦，又可以睡啊！哎呀，肥妈你个身体咧，你一定要去打下波啦，行下山啊！咁佢又会即系好热心去做呢啲， 佢系好关心人， 系好关心。咁所以咧，而家咧反而耐咗咧，以前咧大家各有各忙咧，咁而家咧，譬如啊，我都会。又遇翻我，哎呀，仲姐，我以前咧，我可能即係遲出道啦，啊，即係唔熟啊，因為你哋唱七十年代嗰啲國語歌咧，即係同我哋嗰個行頭咧又唔係好似嘅。 你唱民歌啊， 係咯， 我聽得你多啦。 冇乜機會，因為我哋以前即係唔係咁專業啊，即係玩下咁啊。咁但係你哋一出道咧，已經係可能已經係登台啊 ，Big Band 嘅啦 ，Big Band 夜總會啊咁樣嘅，好犀利嘅。 即係唔係話？即刻要嘅，我算我都系几好彩吓， 系啊 ，OK 嘅， 系啊，印象中孙亚仲成日喺《欢乐今宵》，我有睇嘅，我撞过添，OK， 阿仲姐，不如咁啦，我哋将今晚咧尽量将即系我哋一齐成长嗰啲七十年代嗰啲歌咧，可以一路重温， 希望 大家一定有共鸣嘅， 好，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 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我的一颗心，爱你情深永不渝。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那是代表我的爱，创造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永远放在你心坎里。 有一份 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创造一个爱的奇迹，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永远藏在你心坎里。 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那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 礼物咧就真系珍而重之啊！要你真系好有感情，好有感觉。 两个人送嘅，仲有苏珊。 苏珊咧，苏珊都话佢最精灵嘅女歌手嚟噶，佢做乜嘢歌佢都识唱。佢又因为人哋以为咧，佢系唱英文歌啊，又净系唱嘅唱识唱嗰啲嘅啫，咁唔系。呢啲咁嘅七十年代嘅国语时代曲咧，佢都识，仲要唱埋和音。 只要是唱过夜总会的，我觉得大家的歌都会吃完。 因为真的我觉得在很多好像你们这么出色的歌手，差不多一定要去过这些现场表演，即长期的现场表演才磨练到出来。 是有用的。慢慢唱 梗系有用啦， 咁啊， 即系以我所知嘅大部分好少话，即系就咁样我唱过一两只，我参加比赛赢咗冠军，跟住咧我就唱歌好叻好叻好叻，叻到好耐，冇好少。即系未见过，几乎全部都是以前即系枕住唱到磨练到把剑咧，好锋利。 由五六点唱到两三点噶噃，好似平日翻工咁。 咁长嗰啲时间，五六点即系 Happy Hour 已经开始唱啦。 因为歌厅嘅时间 系啊， 系、啊， 唱完歌厅就去夜总会啦。 咁都算短噶啦。如果撞开即系有 After Hour， 你就晕低嗬，我都做过。 系啊，好似系圣诞啊，即系全部一节日啊，我哋两点就开工噶啦。 哇！咁樣即係平時都總之六七點就唱到夜晚十二點。 係因為其實佢每一場你咪唱兩三隻啊，三四隻咁咯。 係啦，哦， 咁咪幾長噶嘛？咁你走幾度咁咪唱？ 係喎， 唱幾廿隻噶啦。 係一個我哋聽過嗰陣七十年代咧，因為香港嗰個歌唱時代歌廳啊、夜總會就好興旺， 好蓬勃。 咁即係你哋紅咗嘅歌手咧，就真係忙得好緊要，通常都走場。 是走场，嗯， 即系好彩就如果喺九龙就好啲，如果过海就麻烦咯。 我哋最初嗰阵时候过海系哇啦哇啦， 系啦、哦，我都搭过 five dollar， 哇啦哇啦 ，five dollar， 五蚊咁平啊， 系咯， 即系譬如话多数九龙嘅聚喺弥敦道啊嗰啲咁啦， 系啦，然后就喺北角啊， 北角啦，北角嗰个叫做新都城啦， 系好出名嘅嗰阵 时，哦，有排倾啊，一阵间因为头先咧，孙亚仲一路唱《爱的礼物》咧，真系嗰啲。情怀翻晒嚟，唉、即系如果大家诶听紧嘅咧，喺嗰个年代一齐成长嘅，一定听过呢啲歌好熟，跟住一齐唱添啦。好，阿 Kiel， 我哋咧趁我而家嗱一路读紧天气，你又弹住啲音乐咧，趁今日嘅天气睇你弹得中先。本我哋嘅今晚同埋明日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啊，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二，日间咧酷热，最高气温会升到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咩歌啱咧？吓，阿乔你弹住嚟听下啦，嗱，咁好嘅阳光 ，OK。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刻甜入心，温馨地心。 唔感覺到啲陽光咁噶嘛？係啊， 係 不過好曬。不過如果阿舒雅仲姐姐咧，就要搽多啲防曬，因為你咧天生好白淨，以前係咁，而家都係咁。 好黑咗噶啦， 因為曬到黑妹咁啊，唔係。打開我的心，全沒有恨，滿載愛共情和歡欣。你我兩至心，不要將我問，問我幾許痴心，柔情在我心內輕輕滲，同你兩個心跳漸接近，大家呼吸聲音也相近，猶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經過艱難仍舊有好光陰。陽光中空氣內有真的愛，輕輕一吸甜入心 ，so sweet， 温馨地心。多謝你哋啲花朵同埋陽光感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劳工部长贝勒宣布，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同意在菲律宾接种新冠疫苗的佣工，如果能够出示菲律宾检疫局签发的疫苗接种证明，由今个月30日起可以入境香港并且工作，大約3000人將會受惠。菲律賓當局說，來港傭工要在指定酒店接受隔離，費用由僱主承擔，又說香港特區政府正是與酒店方面協調。本港勞工處回覆查詢的時候就重申，政府與菲律賓和印尼駐港總領事館就確認當地接種疫苗記錄真確性的討論進展良好，可望今個星期達成共識之後公布相關安排。此外，因應環球疫情發展，政府計劃安排這些外佣集中在一至兩間酒店接受檢疫，以便有序來港，在確定安排之後，政府會另行公布詳情。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孔凡毅說，港大有關溝針的研究初步發現，先接種復必泰疫苗再接種科興疫苗之後的抗體水平不及打兩針復必泰疫苗，但是反應亦都較輕。如果認為如果第一針接種復必泰疫苗有嚴重過敏，轉打科興疫苗會是一個選擇，他相信大約兩至三個星期能夠有數據可以分享。有報道指，民航處前處長李天柱去年退休，在俗稱過冷河的兩年管制期未滿，獲公務員事務局批准今年六月出任航空學院行政總裁。公務員事務局回覆查詢的時候確認，李天柱去年4月9日停止政府職務，今年6月15日開始獲批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行政總裁一職。局方說，當局審批申請時考慮多項因素，而李天柱獲准擔任外間工作，條件包括他在受雇於準僱主期間不得使用或者披露在政府任職期間所取得的任何機密或敏感資料。局方又說，政府設有既定機制規管前首長級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目的是在保障公眾利益和個人就業權利之間取得適當平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一带的混乱持续，北约官员表示，过去七日有至少20人在混乱之中死亡。官员形容机场外的危机是不幸，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尽快撤走所有外国人，部队与机场外围地区保持距离，以免与塔利班冲突。 美國宣布正用民航機協助運送從阿富汗撤走的人員。五角大樓發言人說，包括聯合航空和美國航空在內的18架飛機將會參與計劃，飛機不會直接前往喀布爾，而是接載一些已經離開阿富汗的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系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嘅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二战后的香港，因为婴儿潮及经济起飞等因素，造就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流行文化亦都是其中之一。 在战后呢，香港的流行文化都有一个很大转变，都有很多上海来自北方的导演、演员和音乐人就来了香港，他们制作了很多经典的国语电影和国语时代曲，在整个五六十年代都可以说是国语片和国语时代曲的天下。除此之外，随着这个 Beatles 来香港，欧西流行文化对香港影响就更加大，当时很多香港的年轻人都纷纷组织乐队，我们都觉得在战后香港的流行文化转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就由战后开始讲起。 香港文化博物馆的常设展览《潮潮香港60家》会有重点展区，展出超过1000件展品，介绍战后香港的电台、电视、电影以及音乐发展。吴雪君馆长就提到当中两件重点展品。 重点推介的话，有梅艳芳她在最后一次演唱会里面所穿着的舞台服饰，其中一套就是一件西式的红金裙褂，另外一件就是米白色的婚纱，另外一件重点的展品就是家驹第一支自己储钱买的木吉他。大家都知道家驹最喜欢那支木吉他都陪在场面，另外一支她弟弟家强就捐了给我们博物馆，就是家驹第一支自己储钱买的木吉他，咁其实对于加强同埋家驹都好有意思。 展览《潮潮香港六十家》，香港文化博物馆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他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他在水底中央。 Hey, 我而家在水中央啊，系呢只歌咧叫在水一方，大家一定好认识。当然咧，原唱咧就系邓丽君啊。咁我哋真系好怀念 Teresa。咁啊，点解我会唱呢只歌咧？因为今晚啊，孙亚仲小姐啦，阿仲姐又嚟咗啦。咁苏珊又嚟咗啦 ，Susan 又唱英文歌。但系我点解会咁咧？因为咧，如果我唱邓丽君啲人咧，觉得好奇怪啊！你系唱英文文歌开始嘅，点解会唱呢啲歌咧？咁我其实好欣赏同埋好中意邓丽君啲歌啦。咁我做 DJ 咁多年咧，都经常差唔多实播邓丽君嘅，咁我熟晒佢啲歌。咁所以我用吉他嘅风格咧去演绎邓丽君嘅歌，我觉得系我哋香港嘅音乐上边嘅一种 crossover， 即系将一啲本身你冇可能弹吉他唱嘅歌咧，可以用民歌嘅形式。用呢啲靓嘅 HiFi 嘅录音咧去演绎，我觉得音乐无边界，尤其是喺香港。咁所以咧，仲姐你当年咧竟然话俾我听话，我第一张唱片喺新加坡嗰度咯， 系喺新加坡。 点解嘅？ 我嗰次喺新加坡，我其实我自己都唔知道。咁突然间新加坡嗰边个老板就 诶。 我唔記得。 唔出奇啊！如果你講起咧，因為以前因為新加坡都係當然可以聽國語啦，全個東南亞都係，因為香港都係未有粵語歌嘅， 係 主要都係國語歌。咁香港嘅歌聲紅咗，佢哋聽到梗係想出唱片啦。 我其實都唔知係咪紅定唔紅嘅，咁只不過過到去咧，啱啱同阿就同阿黃清源 黃清源就係好流行啦喺東南亞。 咁然後咧，仲有以前有一位吳敬山嘅， okay. 我竟然喺嗰邊錄咩？唔係錄歌，錄歌劇。 musical， 我直情自己都即系好似话剧。 系啦，咁佢录嚟即系唱片又 系啊，你一路系讲对白，好似成套戏咁样讲。 哇，呢啲唔系讲笑喎，呢啲香港都冇、啊。 不过我就好衰嘅，我好少听翻自己嘅嘢，我冇留底啊。 系啊，哦， 即系 咁啊，好 难 得，因为香港都冇人会出歌剧嘅。中文唱片喎， 國語全部用國語講。 啊，即係咪似唔似少少後來？即係其實唔係後來啦，係你之前即係凌波姐姐嗰種電影嘅聲帶嗰停咧。 佢又 即係唔似黃梅奪，黃梅 佢唔係黃梅奪，直情係白話，係好 modern 嘅愛情故事，係。 即系广播剧咁样，咁然后咧就唱歌， 系录咗只碟，咁啊录碟佢哋出碟嘅，我心谂吓、听一次 流行摩登剧应该唔系古装系嘛？ 唔系 时装嘅，即系等于我哋香港有，即系等于譬如举个例，我只《陌上归人》咧，其实系广播剧嚟嘅，但系就唔系我讲，即系要好多播音员啦，讲完咧我就唱主题曲啫，系咁啫。应该咧就做直情系做 musical， 即系又讲又唱。即係好似粵語片咁啦， 係啊係啊， 粵語片就係啦。 啊哈，所以就即係我自己覺得都好奇怪。咁喺新加坡錄完碟啦，咁然後翻嚟香港先至永恆唱片公司㗎。 哦， 係 啊， 永恆，我又永恆喎。 係 啊，鄧 生， 鄧生， 係啊係啊，咁樣先至開始又喺香港出。 唔怪得大家唱嘅歌都永恆啲流行。係可以 ，OK。咁如果你要講起新加坡咧，不如唱呢只啦。呢只即係之前係將兩地咧拉埋一線啊。香港我哋邊有檳榔啊？我哋冇檳榔樹，嗱，因為唔興食檳榔，但係去到星馬咧，哇！喺嗰啲男人，尤其是咁個個都口嚼嚼咁樣咧，我哋做咩？我當初佢唔知啊，佢哋一講嘢，哇！乜你流血啊？即係好中意食檳榔嘅，咁啊當然啊，檳榔樹咧係佢嗰度嘅真係好普遍啊，亦都係珍品嚟嘅，係佢哋嘅。呢只叫做彩檳榔咧，我唔好記得邊一個原唱啦。不過阿仲姐，你一定有錄過呢啲歌噶啦。 冇喎、 反而冇啊。 嗱，我其實今晚揀嗰啲歌咧，我係冇錄過。 係啊， 係啊， 唔啱喎，咁啊難得， 真係 更加難得。呢只歌我哋有印象嘅，不如我哋再重温一下咧。 好啊， 彩檳榔。 街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谁先爬上我的谁先装，少年郎采槟榔，小妹妹提篮抬头望，低头想她又美她又壮，谁能比她强，赶快来叫上我的郎呀，琴声好呀啊，流水长，那太阳一藏，那鬼鸟儿在唱，叫我俩赶快回家乡。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谁先爬上我的谁先装，少年郎采槟榔，小妹妹提篮抬头望，低头想她又美她又壮，谁能比她强，赶快来叫声我的郎呀，琴声好呀啊，流水长，那太阳一藏，那鬼鸟儿在唱，叫我俩赶快回家乡。 唉，真系几十年冇唱过呢只歌，都系真系头先你话，哎呀，我哋少练习咁，但系咧嗰种情怀咧，老老实实，即系我哋啲唱以前咁样唱英文歌大嗰啲咧，唱唔到呢啲味道嘅，系真系啊，仲姐呢啲咧， 系咩？好多 一开腔就唱到啦， 真系听到系好开心。 系啊，嗰啲味道就好似真系嚼槟榔，我未食过槟榔，不过 我都未， 我估咧真系越嚼越好味，嗰啲人咧日日都喺度嚼嘅，唔知点解。 是不是上瘾的？ 会的，会的，会直情是有上瘾的元素的、 okay。 所以他们即台湾 更多了、台湾都很兴。因为槟榔树，刚才我听你唱歌词说它高高的一棵不很高的槟榔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因为我不记得槟榔树应该是几大棵。Anyway， 我就知道槟榔是起角的。 起角的， 是的，即是它好像牛角仔那样起角、但我又未吃过。 OK， 咁呢只歌咧就系当年七十年代啦，即系非常流行嘅一首《采槟榔》。咁但系嗰阵咧系英文乐坛，点知香港系最好？即系呢边厢咧就系、主要咧就系流行咗国语时代歌，全部由台湾嚟嘅。基本上吓，基本上系青山啊、姚苏蓉啊、尤雅啊嗰啲咁样。咁然后咧就我哋咧就喺度开始咧听英文歌。聽緊 Uncle Ray 啊，咁開始，我就聽啲抒情嘢嘅，跟住好多 rock 嘅，咁當然啦，都好七十年代初好流行啲 rock 嘅，好啲 heavy rock 嘅，好犀利。但我就唔知點樣整極都冇興趣。咁啊，聽下文哥啦，同埋除咗文哥啦，我最中意 Carpenters。而家都係喎。 我都系， 我而家咧仲系揸车，我一定有只 Carpenters 嘅碟喺度，即系、包底坐阵。 你知佢嚟过香港 right？ 我冇，我 miss 咗啦。 佢嚟我喺，因为我喺圣坡读噶嘛，我有 竟然 系啊，接触到佢哋啊， 竟然啊， 佢哋住喺梨园啊， 哦，喺对面嘅喎，喺、学校对面， 成班学校 咁，你哋群嗰度嚟等噶， 好开心啊，见到佢哋， 尤其是见到 Karen 啦、，Karen Carpenter Idol， 系 Idol， 到而家都仲系即系我最接触得最多嘅一位歌手嘅歌性，歌性，成日听佢，因为佢唔系要唱好难，但系佢 真的把聲音很舒服，同埋佢好有真誠 嘅，係啊，個感覺真係 irreplaceable 啊，真係。 不如一齊唱， 好啊 ，Carpenters sing， 好識唱，我一齊唱。 OK， sure， 我梗識唱。一班小朋友添啊，呢個叫做 sing， sing a song， sing， sing a song。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 Sing of happy, not sad. Sing, sing a song.It's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sing a song. Just sing, sing a song. Just sing.Sing a song. Sing. Thank you. 太好聽了，你不要放個麥克風 先。是。 為什麼呢？因為逢是聽 Carpenters， 我又不想聽一隻那麼少的。 好啊。 繼續。因为我听佢歌同埋听你现场唱咧，我唔得唔停得。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好啊，呢只我都好中。 好唔好啊？系少一日听都唔掂啊，唔惯啊，日日都要听嘅。 我要企。 Another Carpenters。 Day after day, I must face a world of strangers.Where I don't belong, I'm not that strong. It's nice to know that you'll be there if I need you, and you'll always smile. It's all worthwhile, and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at rainbow when my smallest of dreams awoke.True, I can't take all the madness the world has to give, but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So many times.As a city seemed to be without a friendly face, a lonely place. It's nice to know that you'll always will be there and you'll always smile. It's all worth the while, and there's no.Smallest dreams won't come true. I can't take all the madness the world has to give, but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trouble seem to up and disappear. You touch me with the love you're bringing. I can't really lose when you're near. If all our friends have forgottenHow the smile could be a friendly place, a lonely place. It's nice to know that you'll be there if I need you, and it's all worthwhile, so worthwhile. And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at rainbow when my smileof dreams won't come true. I can't take all the madness the world has to give, but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And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at rainbow when my smallest of dreams won't come true.But I won't last the day without you. 听少一日都唔得喎，真系啲 Carpenters 真系好听。带大家翻去七十年代嘅香港嘅乐坛咧，头先有 Carpenters， 当然，不过另外一边厢更加本地流行嘅就系七十年代嘅国语时代曲，好少听到。多谢阿舒雅仲姐姐嘅八个娃娃。 曾陪亲家，他说还没有做妈妈。十三那年正月里，梅花开放香又香，门前来了庞大妈，和你说没陪人家。一座红红大花轿，抬着大姐到我家。起来他也让睁开心眼了洋洋，看他如今真不差，身旁绕着小娃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娃娃叫妈妈。几岁了？他说刚好一十八。问他可曾配亲家？他说还没有做妈妈。大山那年正月里，梅花开放香又香。门前来了庞大妈，和你说没陪人家。叫抬着大姐到婆家，你也急来她也让，让她心痒了痒痒。看她如今真不差，身旁绕着小娃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娃娃叫妈妈妈妈。 呢只歌咧就好轻松愉快嘅，叫做《八个娃娃》。我谂咧，即系如果你讲歌名咧，就啊好似有啲印象，就唔好记得。一唱咧，大家识跟住唱吓、嗯。以前嗰啲七十年代流行嘅国语时代曲咧，都系有呢、這、一个即系一个风格咧，就系、是、好容易跟得上，好、嗯、容易记，系好容易记嗰啲旋律啊，各样嘢咧就，所以咧变咗我回想起啦，我少年时代。就一識曬呢啲歌咁滯，但係我就唔知佢講咩嘅啫。你國語唔好嘛，以前，但係聽下聽下咧就好容易識跟住唱啦。咁啊嗰陣係真係唱到皆知巷聞，去到邊度咧都會聽到呢啲播緊，因為以前咧好興嗰啲叫做唱片鋪。 嗯， 唱片鋪咧要賣嘢咧，梗係要播啦。嗰排流行咩歌，佢就排咁擺個擺個 speaker 喺個門口嗰度係咁瞓。因为呢啲歌咧就系放学啊，翻学嘅时候即系多数都系放学，咦，应该又有呢只歌，咁啊，渐渐就流行啦。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两个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变化以及防疫工作成效，再次呼吁市民接种疫苗。日本东京都新增43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有纪录以来最多确诊个案的星期日，重症患者增加至271人。共同社报道，东京都内有超过26000人要居家疗养。都政府听日起将会在涉谷区的旧国立儿童馆设立氧气站，安排医护人员为患者诊症，判断是否需要输氧和住院，让他们症状转轻之后回家。产经新闻亦都报道，都政府正是考虑将部分奥运和残奥会场地改建为临时医疗设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奥莫斯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2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富裕与贫穷。 我哋需要嘅其实唔系好多，但系想要嘅好多。 系啦，唔好夹硬要追求好富裕，俾自己压力，又唔好特登令到自己贫穷。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以及宝莲禅寺寻找打卡圣地。8月26日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日上午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台电视31、3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sorrow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再重聚继续啦，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还有两个小时嘅时间。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系有 Susan Guitarist， 明咧，苏珊你就明啦，系嘛？姓 Guitarist， 唉，真系葡国嘅， 系啊，葡国上海德国，哇， 你 系 mix 系差唔多 mix 就是三四个国家嘅 five。 五个啊，真系啊， yes， 因为爸爸又系 mix， 系，妈咪又 mix， 我妈咪系 mestiza 即系 mix， 咁啊系啦，咁啊爸爸有德国啊、上海、索希尼嘅， 哦 ，and Portuguese， 所以啱啦，所以今日我特别邀请你嚟做嘉宾啦，又因为我哋今日就 mix 得好紧， 系啊， 我哋啲音乐咧， 正， 系啊，有舒雅颂姐姐，佢咧就主要咧就叫，当然啦，以前佢都有唱英文歌噶，不过 有，我证明 咧， 我听到， 咁但系出道嘅时候咧，已经系转晒唱国语啦。咁啊，啲唱片咧，全部都系啲国语为主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有好多唔同风格嘅，可能系70年代为主，但系咧又会有时咧会变咗，咦，唱翻啲，因为70年代啲人再唱咧，就唱翻以前嗰啲歌噶嘛。即系等于我哋都系噶，我哋冇理由净系唱我哋出世嗰啲歌噶嘛。咁啊，唱唔一度越唱越舊咯，所以咧今呢一個部分咧，阿 Susan， 啊， 仲者不如咁啦，我哋鬥懷舊，真係唔夠咧唔唱，唔準唱。咁啊，首先咁啦，阿 Susan， 我哋先啦。 好啊。 有一隻咧就真係舊到無倫，我都唔知係咪30年代。 係啊。 點解會識嘅咧？你 呢個有個 story， 有個故仔，因為咧我媽咪唱歌嘅，咁我媽咪教我哋唱，呢個係我媽媽教我第一首歌， okay， 就同我家姐，同我家姐合唱嘅。咁但係我一諗起呢隻歌，覺得好特別，就咩？點解咧？我成日想唱嘅主音。但我妈咪唔俾我唱个主音， 你系都要唱二音， 唔系我要，个人要 do the second voice， 家姐就唱呢，咁我心咁，但你要听话噶嘛？ 你今日都要听话喎， 好啊，冇问题。 因为主音咧都系由我嚟啦，因为点解咧？我要我唔系嘅，我要我扮翻嗰啲以前咧三四十年代嗰啲好旧嗰啲歌咧，嗰啲男人咧好沉嘅把声，多数咧好系啦，好鬼好沉，好厚。好厚，好唔知点咧，好似好油厚咁样嘅。 但好神奇，你都识呢只歌啊！真系， 你唔明噶啦，我 你又系你妈咪要你学啊？ 我妈咪唔识唱歌嘅，咁但系咧，我好奇怪咧，就有喺某一年，唔知可能系中秋节定乜嘢，喺电视嗰度咧，咁佢哋专系拣嗰啲月光啊、月亮啊啲歌，咁啊英文有啲咩啫？陶丽丝代嗰啲咧 ，Doris 话咩嚟嘅？但呢啲好听嘅歌，我真系中意。所以咧，我唱过一次咧，我就记得。喂，我哋不如去 jam 啦，我哋去 jam 啦。 Yes， 我哋而家 jam 啊，呢只叫做咩咧？叫做月光湾。 系啦， 希望有个地方系真系叫月光湾，我哋就去住。 好啦， 但系其实咧就系出电影嚟嘅。 系啦， 电影里边嘅 Moonlight Bay。 Moonlight Bay， 使啊，记唔记得点唱先？第一次同阿 Susan 一齐合唱。啊，你头先讲过，你系唱 second voice。 系啊，冇问题啊。 唱二音。咁我就扮嗰啲懷舊男歌星。We were sailing along on Moonlight Bay. We could hear the voices ringing. They seemed to say,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Now don't go away. As we sang love's own sweet song on Moonlight Bay. 哇，好劲啊你！ We were sailing along on Moonlight Bay. On Moonlight Bay, we could hear the voices ringing. They seemed to say,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Now don't go away." As we sang.Oh, sweet song on Moonlight Bay. One more time.、 Yeah. We were sailing along. We were sailing along. On Moonlight Bay. On Moonlight Bay. We can hear the voices ringing. They seem to say,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You have stolen my heart. Now don't go.As we sing love's own sweet song on Moonlight Bay. As we sing love's own sweet song on Moonlight Bay. As we sing love's own sweet song. Susan, Susan 好衰嘅，佢唔夾歌嘅，永遠 冇咁講，但嚇好。 但係唔緊要，但係咧就即係咧，我就特登咧就唱翻以前嗰啲， 係啊， 三四十年代嗰啲情懷係咁樣。 我媽咪一定要開心啊！ 勁 啊！啊，呢歌咧就係應該原唱係 Doris Day 啦。 唔係啊， 佢都係 係啊，仲有 翻唱。 佢唔係翻唱，佢有佢自己嘅 cover version， 同埋佢有嘅套戲啊嘛。 原本嘅生出係三十年代， 係啊，佢有 Singing Minstrels 咧，幾個著住 tuxedo 嗰啲。啲哥哥咧，佢哋都有唱。 係啊，呢個地方咧就叫做月光灣啊，咁啊，即係搞個頭樓盤叫做 Moonlight Bay 咧，應該我希望可以買得到，因為有情懷啊嘛。咁啊，講起即係三四十年代嘅歌咧，我哋香港開始識聽啦，因為咧大家都知啦，即係阿 Susan 佢個爸爸啊、媽媽，佢個爸爸又就喺上海落嚟。咁誒，香港好多以前嗰啲時代，即係唔係七十年代嗰啲咯，就有之前嗰啲咧，即係姚莉姐姐啊，嗰啲犀利啦， 勁啊！ 就喺上海紅過嚟嘅， 好聽嗰啲歌。 佢哋嗰啲歌已經喺上海紅咗，然後佢哋嘅人都喺上海紅咗，然後咧就落嚟香港住啦，咁喺香港就灌唱片啦。咁啊，應該當年咧，姚莉姐姐應該都係 Susan 你嘅。前輩的師姐，因為佢得 EMI 嘅，你又 EMI 啊？係啊，我係 EMI。 等我咧，你知唔知我抄翻你嗰啲咧？以前 EMI 初細個，你灌嗰啲英文歌啊，好少人播咧。 係啊，真係 係得我識嘅啫。 勁 EMI 即係百代唱片， 係 百代即係其實係中國第一間外資嘅唱片公司，就喺上海咧就做總部，幾乎嗰啲。即七大歌星嘅，全部系百代， 真系 全部无一幸免，因为冇其他唱片公司。 真噶，系咪真系冇第二啲啊？ 冇第二间嘅，基本上得一间就系写佢国际嘅， 系 international 嘅。咁就住喺上海开始佢哋嘅唱片嘅事业里边，哇！嗰啲最红嗰啲全部系佢啦， 好犀利。 包括姚莉姐姐啦，咁啊姚莉唱嗰啲歌咧，即系我谂，即系真系十只手指。再成十啊，一百隻都數唔曬嘅。咁啊，不如咁啦，阿孫亞仲姐姐有一隻叫做《何必旁人來説媒》咧， 係 就係姚莉姐姐嗰、那個， 係 你都好懷舊嗰啲歌喎，你都識唱曬。 因為嗰陣時我媽媽好中意 哦， 咁其實我今晚揀啲歌都係我媽媽好中意。 係、哦、啊。 一個懷念佢咯， 懷念佢，佢喺度聽到嘅喎，應該嚇。 希望 应该一定嘅， 一定一定。我佢同我妈咪一齐喺度听紧啊，打麻将啊。 我哋嗰啲妈妈全部都可能系大家系识嘅。 系啊，可能打麻将。 你个女啊，你个女系唱歌，我仔又系啊，即系嗰啲咧。咁咧 系啊，我靓 Auntie 又系啊， 女姐啊又系啊。 四个一齐打麻将。 唔使介绍啊，一可以话你又中意打麻将，我又打麻将咧，咁又何必旁人来算媒？ 系啦， 唔使介绍，唔使介绍。 啊 ，very good 啊，啱。 我都想重温下啊， 系咪 啊，仲姐 好。 请你演绎呢一首， 希望大家中意 超级怀旧嘅歌。听翻呢啲旧歌咧，真系好佩服写曲人。我相信，我估我冇 check 到，姚莉姐姐唱嗰啲歌，多数都系佢哥哥姚敏作嘅。因为姚敏咧系一位即系嗰阵 number one 嘅作曲家 ，composer 系啊，佢差唔多由上海一路作好，嗰啲歌全部都系佢作咁滞嘅。咁啊，姚莉啊，当然系吓佢妹妹咧，就梗系要俾，即系唔好话俾啊，即系其实可能佢作嘅时候咧，已经系。特別為個意思，所以咧，姚莉係我心中嘅真正嘅中國歌后。 啊， 雖然佢 同埋佢嘅詞咧， 係啊，真係 啊，原來 係啊，陳蝶衣先生寫。 哇！ 嗰啲詞係用得好靚。 陳蝶衣又係即係當年即係所有呢啲經典嘅歌 嘅最 啊，佢係即係寫詞人。佢啲阿陳蝶衣都得過我哋香港電台嘅即係十大金曲嘅即係殿堂嘅金針獎嘅。 嗯，勁啊勁啊！ 咁 anyway 喂，講起呢啲舊歌咧 ，Susan， 你咧就話你爸爸媽媽都喺上海啊演唱啊。咁你自細咧，應該可能未出娘胎咧，你已經係受呢啲音樂嘅感染， 都係嘅 薰陶喺個肚嗰度聽緊，所以呢啲舊歌你實有感覺噶。 有。 國語咧，國語歌得唔得啊？ 可以的， 真的可以。 可以，你要聽聽嗎？ 你說真的？ 真的，你要聽聽嗎？ 你唱什么？ 我唱给你听好吗？这首歌是 呢个鬼妹仔都几劲喎啊！ 当然啦，我的老师 咩歌先？ 好的，好的，我等着你回来。 哦，哇，呢个好旧， 好特别啊！我哋琴师问我啊，系咪真好特别要今日唱？你知道我哋系 live， 但我觉得呢只歌好经典，系好听嘅。 呢只歌 系好听，好多唔同 version 嘅。 我知道後來很多人一路咁翻唱噶嘛，好新潮。 講過係啊，好新潮有。 不如你而家唱最懷舊嗰啲不敢講。 我哋整啲好懷舊噶。 阿喬，唔該曬。 下次啦，今次啦。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让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黄不在，还不回来人泪满腮，两扇燕子已回来，听声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花不在，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Saxophone。 等着你回来， 我等着你啊！ 咁又唔系咁 等着你嚟啊！等着你请食饭啊！ 不过你等我请食饭就都会好似呢只歌一样，都系姚莉小姐。头先系白光，姚莉又话：，唉，等咗一年又一年。 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们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 是见一面偷一点，就这样一点又一年，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们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偷一点，就能够轻易两缠绵，心里分明是常挂念，莫有话要说一遍，又怕说出来也枉然，只能够把话儿言。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我们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偷一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当然都是当年的一首非常怀旧的歌，来自原唱姚莉小姐。今天很多谢孙亚仲姐姐，因为除了唱了七十年代的一些即属于你的年代的歌，你出唱片的时候你揀了很多，哇我唱片没有录过的这样。再唱回即你妈妈教你唱的那些歌，不过刚才这一首一年又一年就是其中之一。苏珊都犀利啦，我等着你回来，几时啊？新闻后你就应该要回来，请大家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菲律宾、印尼和阿联酋抵港，其中四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说，一名32岁男子早前提交的样本怀疑受到疫苗病毒株污染，调查结果显示，他今个月16号在私家医生诊所抽取的咽喉样本呈阳性，但是病毒量低，入院之后对病毒和抗体检测都是呈阴性。中心说，事件之中的私家医生为病人抽取样本之前，同日在诊所同一位置曾经为其他市民注射科兴疫苗。根据港大微生物学系对那名病人样本的基因分析，有关病毒样本与新冠疫苗病毒株吻合，因此不会列为感染个案。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说，现时长者接种新冠疫苗的比率偏低，其中70到79岁长者接种率大约三成，80岁以上只是得大约一成，认为要大大加强接种率。委员会亦都正是整理相关副作用的数据，稍后会公布。他又说，希望未来两三个月能够将接种率推高至七至八成，甚至八至九成，到时将会有条件局部放宽感染控制措施。孔凡毅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两种新冠疫苗对长者来讲都相当安全，70岁以上长者的严重副作用包括面瘫和心脏问题都少于2%，其中见到本身有严重心脏病和长期吸烟等与冠心病有关人士副作用会较多，而本身有糖尿或者高血压 即使控制得不好，接种疫苗都问题不大。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估计，大埔广福道致命交通意外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机件问题，但确实原因有待警方验车和调查。他说现场路段有双白线，有行人过路灯或指示，近来亦都未见改路，认为路面设计对今次意外影响不大。李耀培又说，虽然今次并不涉及安全岛的设计问题，但是仍然希望当局能够取消安全岛。他认为行人能够一次过马路是最好，减少他们停留在安全岛的危险。同时提醒行人，即使在安全岛或者路边，都要留意马路上车辆的行驶方向。日本横滨市长选举投票结束，日本放送协会引述票站调查显示，首相菅义伟支持的候选人将会落败。投票在当地晚上八点结束，票站调查显示，获在野党支持的横滨市立大学前教授山中竹春在八名候选人之中得票明显领先，预料可以击败菅义伟支持的前国家公安委员长小此木八郎。日本传媒报道，选举结果将会令到被批评应对疫情不力的菅义伟进一步遭遇沉重打击，可能影响他争取连任自民党总裁一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的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定。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在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今日我哋成日都听到人讲大数据，原来农业入面都有大数据嘅噃。就等有机农夫黄如荣话俾你听啦。 以前嗰啲朋友去种稻米嘅时间系点啊？攞本通胜出嚟啊嘛，啊乜嘢节日我哋几时落种，几时我哋就做啲乜嘢？点样出嚟咧？就系经过好多年，大家歸納咗啲數據出嚟，天氣點樣變化？咁呢個就係天氣嘅。咁但係而家時代變咗啦，大家種緊係咩不同嘅農作物？可能係葉菜嘅，可能係瓜豆嘅。咁而呢啲嘅農作物咧，佢個數據係點出嚟？如果你要一個農夫自己去搜集咁多資料咧，其實困難嘅。所以而家呢段時間咧，就開始會有一班人咧嘗試將一啲農業嘅數據歸納啦，再做一啲嘅應用咯。生产端的一些数据呢，因为你要种植才有这样的资料嘛。那你搜集了这样的数据出来之后，你就经过一些科研的公司啦，那去用一些 IT 的技术帮你去将这样的数据归纳整理出来之后，就可以配对啦。配对就配对埋其他的因素，例如第一季里面种某一些的作物是会好一点的。第二季里面可能某一些的虫患可能会影响比较犀利的。咁而喺地區性，可能亞洲區喺某段時間裏面咧，個温度咧可能會每幾年就會有提升一啲嘅，又或者你喺某一啲嘅時節裏面，某一啲嘅作物嘅需求咧可能會好咗，個價錢可能會上升咗。歸納咗呢啲咁多嘅數據來咧，咁你成個種植計劃你只可以做一啲嘅參考咯。或者咁講啦，我哋做緊我嘅小數據，但我哋同一時間我哋貢獻緊出去做一啲嘅大數據，期望緊往後嘅大數據翻出嚟嘅時候，我哋可以再應用翻落去我哋自己個農業裏面。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晖里。重提到家中先前旧宴，重回旧女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 时间是10:38，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是 Albert 陆雪强。我哋有阿乔同埋阿健咧，就同我哋弹一啲好听嘅钢琴、键琴。而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当然已经系为我哋唱咗个半小时嘅节目。哇，多谢 Susan， 哇，你啊真系揾你啊啱啦，因为你系乜嘢歌都识唱，差唔多唔系乱噏嘅，几乎系真系咩歌，因为你几多话四岁开始唱歌。登台嗰只喎， 系啊， 喺咩地方登台啊？ 喺露天尖沙咀，喺花车又唱过，喺新雅又唱过。 新雅系咩嚟？ 夜总会。 O K。 喺旺角。 喺旺角嘅。 系新雅。 哦，好似喺弥敦道嘅。 Yes、啊。好靓噶。 系好靓，嗰啲地方我哋去唔到嘅，因为要俾好多钱去买飞睇。 咁啊唔知，因为我妈咪喺度长住，咁佢有阵时有啲 spots 咧，同埋嗰阵好兴啊，就算系拍戏咧，好兴，即系兴益啊，唔系叫益，即系关照， 系 关照啲兄弟姐妹。喂，阿陈伯个仔啊，叫佢啊，喂，阿边个个女啊， 佢唱得好嘅， 即系譬如嗰啲 aunties 都系，个女啱噶啦，即系佢哋唔会话去到咁远嚟搵第啲人客串。 咁你妈咪又要同个领班讲下，我女唱啊咁样。 唔使啊，佢哋见过我哋 jam 啊，叫佢两个，同埋嗰阵好兴姊妹花。 系啊，系啊，好兴。 咁我妈咪咧就特登觉得有呢一个机会啦，咁佢特登咧做啲衫 party dress 就一 pair 嘅，就冇得拣嘅。 你同你家姐 系啦，一对啊，咁啊去登下台啊，咁啊妈咪就话嗱，你可以唱下歌，咁所有啲利是又好，歌又好啦，嗱妈妈就帮你 keep 住 代收，知唔知？知唔知道咁啊？ 不过嗰阵系好兴嘅，你讲得啱啊，即系我哋勾起好多回忆啊，姊妹花真系多得好嘅。 系啊， 咁仲有咧，就系喺个台嗰度咧，令即系因为喺欢乐今宵，我成日都见到呢啲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再最成熟、最出名嘅姊妹花就系筷子姊妹花。 哇，好劲啊 ！Auntie Sandra 同 Auntie Amy。 Auntie 嚟啦，系啦。咁我都喺即系电视嗰啲成日撞到，后来就好熟添啦，而家都好熟啦。咁但系嗰阵 咧，而家喺加拿大啊， 我好系啊系，有大型嘅演唱会咪翻嚟啦，即系邀请翻佢。上一次见到佢，咪同佢一齐唱顾嘉辉嘅荣休演唱会，佢梗系要出现啦。一只啼笑姻缘咧，冇咗呢只点得咧？系咪？咁但系咧，你嗰个叫咩？姊妹花？ 冇啊！我妈咪嗰阵即系讲，佢又冇讲姊妹花，佢净系讲 Lillian and Susan，Lillian、and Susan。即系譬如你话 Donny and Marie 咁样，即系可能因为我妈咪就唔系多好识。中文，佢识讲啲咸咸淡淡，唔识睇啦。咁佢就净系讲我哋两姊妹嘅名咁、 okay, 样。 OK，OK，Lillian、okay, okay, Susan 系 啦 ，Without Lily 啊 ，Without Lillian 系，Without Lillian 呢一只歌咧就多谢你拣，因为我喺唱民嗰时代咧，即系 有冇唱过？ 有唱过，系但系一对唱嘅，我一个人就唔唱呢啲嘅。咁啊一对嗰阵时候有唱 The New Seekers，New Seekers 有好多歌噶啦、，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又或者系另外一只咧就 I've Got a Never Ending Love for You， 嗰只系叫 Never Ending Love， Never Ending Song。咁呢只咧就系众多人识嘅，叫做 The Greatest Song。I've ever heard， 系啦， 最 其实 Share 都整咗个版本嘅 Share 都有 啊， 咁啊试下呢只 Susan 版先， 好。 Now the greenest green I've ever seen was the grass on which you lay, and the bluest blue was in my eyes when you said you couldn't stay. And the biggest lust I ever took was losing what we've begun. Sunset coming down. Soon the blackest night that kills the light is the only thing around. And the downest down I've ever been is when I knew my race was run. And the greatest song the one we never sung. Time will kill the pain, they say, and we'll live to love another day. If you wanna win, you've got to play the game. Oh, oh. Now the greatest break came on the day we were standing in the rain, and the hardest hurt I've ever knew was when you tried to ease my pain. And the longest day in history was waiting till my cry is done. And the saddest song was the one we never sung. Time will kill the pain, they say, and we'll live to love another day. If you wanna win, you've got to play. Tried to ease my pain, and the longest day in history was waiting till my cry is done. And the saddest song I've ever heard was the one we never sung. And the greatest song I've ever heard was the one we finally sung. And the greatest song you ever sing? 你真的如果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哇！我很多歌很喜欢， 系好难答过呢个问题， 好难、啊、 答唔到嘅，基本上 好难，真系好难，因为好多歌都喜欢、 太多有中文歌，有英文歌，有旧，有新。 你呢？ 我都答唔到， 系啊，真系太多歌喜欢啊！ 点可能答一只咧？ 阿仲姐咧最喜欢咗样都系都难答。 我觉得我哋会唱嘅歌就系最喜欢嘅歌，所以好真系好难选择。 其中一首咧就真系好难讲， 系啊， 你讲十首都还好。 喂，你话净系最喜欢一首就真系难拣。 不过有啲歌咧就系好有代表性，即系咁啱咧有只歌咧阿仲姐话要唱，咁、但系好多人都唔知道咧，《欢乐今宵》咧系一只歌嚟嘅。因为当然咧，即系喺香港人嚟讲咧，即系陪住所有香港人即系一齐长大嘅， 當然就係呢個綜藝節目啦，我哋叫做 EYT 啦，而家都仲有即係講咗出嚟，大家都知道，因為真係好長時間，我冇計過幾耐。 啊，好耐，我其實我 五十， 係啊，五十年。 歡樂今宵，歡樂今宵。 即係當然，而家因為佢停咗啦嘛，佢停嘅時候計咧，即係到咗而家唔止五十添啦，嚇，即係五十年到咧，到咗而家就，五十年前一定有啦。 誒，我去過佢哋嘅聚會啊，佢係話 50。 哦，咁咪啱啦。 EYT 50 anniversary 系啦，咁啊系上一次嘛，即系疫情之前最后一次啊。 呢两年冇得搞啦， 系啦，咁唔紧要啦。呢啲都系聚会咧，就系咁耐做过欢乐今宵嘅人，即系包括所有台前幕后嘅人。咁每次咧呢个聚会咧，当然我都有出现啦，因为我有参与过欢乐今宵，系两段嘅时间啊。第一段嘅时间咧，因为我系做一个作为一个半即系。业余职业的歌手，揸住个吉他就唱，即系唱英文歌为主。咁已经开始参加啦。咁嗰阵咧，我真系撞过舒雅颂姐姐。咁啊，你嗰阵经常都去嘅。 喺牧人行系。 喺牧人行啦，咁啊，牧人行一经过有边个喺度咧？ 讲不到， 唉，波叔啦， 系啦，波叔啦，系啦，肥姐啦， 阿绵叔啦， 绵叔啦，系啦，仲有好多嘅， 三八八啦，系，三毛三毛子啦， 系秀兰啦， 系 咁啊，阿波叔就做主角噶啦，喺度讲嘢。 嗰阵时阿智叔 系啦，智叔啊。阿咩啊？杜平咧， 杜平， 杜平啦，咁啊，全部都系我哋即系前辈最资深嘅艺员，咁佢哋真系好犀利，净系讲佢哋做趣剧咧，真系 笑死你， 笑死你。咁后来咧就即系再第二轮咧就即系最深入民心就系阿卢海啦， 虾仔爹 哋啦，虾仔爹哋啦，即系卢海鹏， 系啊，卢海鹏， 诶林建明啦，沙姐明啦，啊 Louis Castro 啦， 其实即系好多好多 好多代嘅。咁我后来再后啲咧。有即系都系何必做主持啦， 系啊， 咁亦都有啲 何守信啊， 吓后生啲嘅咁样， 阿姐啦， 系啦，阿姐又喺度啦， 阿姐劲啊又， 所以呢个欢乐今宵咧就真系孕育咗香港即系第一、第二、第三代嘅所有嘅人，台前幕后都系，因为佢最劲咧就系佢直播嘅， 冇错， 每日每日几个钟直播，你谂下几恐怖啊！如果而家做都做唔到， 冇可能啊！即系我哋嗰阵时走场好惨啊，哇，翻去唱几多点啊，唔似得嘅，真 系 好紧张，打风都要翻嘅。 咦啊咦啊！仲即系你嗰阵系喺出面夜总会唱紧， 喺歌厅， 喺歌厅又唱紧，又要赶去唱欢乐歌，大家都系即场嘅，冇得搞。 大家都系即场，系啊。 咁有冇试过赶唔到甩场啊？ 托赖未有试过。 哇，好难得啊！咁你 因为大家都肯就嗰啲时间， 哦， 即系喺歌厅肯就咯，即系你唔会话第一个唱噶嘛？如果你赶上 EYT， 我就唔该啦，唱第一个，唔快啲啦，唱第一个。 一唱唱完就走啦， 就走啦。 系啦，因为 EYT 嗰度咧就难就啲嘅，老实讲。 系啦，又要 rehearsal 咧。 系啦，不过我就试过噶啦，我哋呢啲唔系大歌星噶嘛，咁啊通常咧就即系好，咦好彩喎，你就是今日唱最尾啦，咁啊，哇！以為壓軸啊，犀利啦呢次嚇，你知唔知點啊？最後嗰個摸王咧叫做，可以打麻將。咩叫摸王咧？因為佢控制唔到個長短度，跟住 live 嘅。咁同埋嗰陣真係冇咁嚴謹嘅。咁一路唱一路講咗嘢多咯，一路咁褪到尾咧，就通常就好少話你唔使唱啦，好少嘅。 好少。 但係咧就你出去唱啦，咁你唔知噶嘛，你好情深款款地唱緊只情歌咧，你唱咗三四句之後咧，就跟住，唉，多謝曬，成群人行出嚟啊！因為 live， 因為佢要一定要 cut 因為佢新聞啊各樣嘢，咁啊好多時候都係 廣告，佢都係 live 噶 ，right？ 廣告都係 live 噶，嗰段即係如果講歡樂今宵咧，可以講即係一日一夜，淨係講歡樂今宵嘅趣事。係，咁如果有機會咧，就真係自己我喺網上講一次，揾啲老友嚟傾，好好笑，因為我就冇份，即系我初头冇份，我就唱歌啫。但我亲眼睇住佢哋咧，即系笑到你瞓喺度，即系直情系嗰啲 live 嗰啲咁嘅感觉咧。 同埋佢哋原来真系有阵时佢哋咧，即系头先你都讲你哋冇排咧，佢哋爆音毒噶，原来 可以爆音毒， 系啦， 因为佢闷得滞。 睇到啊，啲爆音毒啊，哇！ 呢个好耐冇人讲过噶啦， 真系噶。绵叔咧一下唔记得，佢就晕噶啦。大家咪好多时睇到，即系又晕啊，绵叔，因为佢唔记得咗。 佢唔系为咗咁讲晕噶，佢哋真系 哎呀，我真係暈啊！咁啊，因為佢唔記得咗講咩啊嘛。 係啊，自己醒啊，真 係。咁啊，其他人又要兜佢咯，其他人喺度笑咯。咁啊，即係乜嘢都有嘅。咁啊，最興咧就係、是、我有一個我第二個年代去再做咧，我有一個禮拜一兩日主持嘅啫。咁、 哦、 自己有自己 item。咁嗰陣誒啲司儀咧係邊個咧？即係都係何 B 做主啦。咁、嗯、另外有啲老大位啊，即 係 David。 咁咧就 David 咧就好個人咧就好笑啦，但係咧其實佢就好緊張嘅，其實即係好認真嘅。咁我哋就成日整蠱佢嘅，即係咧佢譬如佢練喺度喺度做咩咧？喺度念緊啲 script 啦， 嚇 念緊啲稿啦嚇。一陣間佢要講，譬如講一陣間咧就歡樂急須完咗之後咧有咩直播乜乜乜，即係講呢啲咁嘅資料咧，我哋就調翻轉咧要講另外一啲嘢，猛咁喺佢側邊講。真係有一次佢真係中咗招，即係如果一講講咗我哋嗰啲， 哎呀，你就爆音讀啦！ 爆咗音讀咧，咁啊即係之後我哋唔敢玩佢。哇！嗰次佢真係面都紅埋。 佢哋真係好犀利啊！我哋一講， 唔係佢哋真係執生得好快。 呢個執生咧，即係台前幕後一齊執生嘅，冇人能夠幸免，即係乜嘢都可以隨時改嘅。佢無端端遞起三隻手指，你就要嚇，唔該你 嚇， 一即係咁樣咁樣咁一拉啊，即係你想拉長啊得，縮短啊得，佢哋求其爆啦。啊！真係好好嘢，咁所以咧，呢啲係即係當年咧，即係 TVB 嘅一個即係極品嘅， 係 藝術得好難做得到正嘅 program 啊！係。 不如咁啦，嗱呢只歌咧就唔係《歡樂今宵》嘅主題曲，但係原本已經有嘅， 係、 一隻叫做《歡樂今宵》嘅歌。 冇錯。 咁呢位原唱者咧，佢經常都喺 EY 都唱歌噃。 佩蕾姐姐。 佩蕾啊，好出名啊，成日唱噶佢嚇，咁啊就係佢原唱嘅《歡樂》。今宵 之笑，欢乐今宵。其实呢只歌咧就系好早已经有嘅，佢国语版添。但系欢乐今宵嘅主题曲有冇咧？有嘅系咩？ 欢乐 嗰个圆嘅咧，嗰、个个啲一齐唱 live， 唱咗好多次嘅呢个好有感情啊！之前佢有隻歌㗎，死咗，突然間唔記得咗點。開頭有隻歌㗎嘛，一嚟嗰陣咧， 唔記得， 一陣間我記得唱俾大家聽。不過咧，歡樂今宵再會，各位觀眾晚安。係 啊，但而家未晚安嗬。 佢哋咧就阿波叔啊，或者係邊個特登咧就震曬音咁樣咧，即係臨尾啦，晚安。不過而家當然我哋未晚安嘅。一陣間十一點新聞報告後咧，我哋還有一小時嘅。2000靓歌再重聚，孙亚仲姐姐啊，你第一次嚟啦，我多谢你啊， 系 啦，咁难得啊，即系我唔知道你仲肯即系喂出嚟，大家一齐个开心唱歌啊嘛，咁啊，咁 你觉得即系喺咁多年之后咧，又唱翻晒以前呢个年代嗰啲歌嚟，你感觉如何啊？ 自己都觉得好开心，同埋。觉得而家啲新歌点解我记唔到嘅咧？咁好在黑妹就同我讲，有咁旧俾咁旧啦。咁我未啊旧歌啊稳阵，咁所以我就俾咗今晚嘅旧歌。 因为以前做职业嘅时候咧，就真系日唱夜唱，我每晚都唱，唱咗咁多年，唱咗即系二千计嘅歌可能。 嗰阵时即系啲歌系即好多。根本是無論國語廣東，你一講到有嘅事，我哋做 show 啊，就一講嗰只就要唱嗰只。 同埋佢嗰啲歌廳係要好中意點唱噶嘛？ 冇錯，唔係點嘅嗌嘅， 用嗌嘅形式嗌上嚟。 係唱呢個啦。 咁你哋咁佢樂隊嘅領班就好醒目啦。咁 好醒目，好似今晚嘅領班咁醒目。 係啊，阿喬，真係同埋阿劍。十一点嘅新闻报道咧，我哋继续醒目地，我哋有醒目女 Susan 苏珊咧，同我哋一齐唱歌，一定只只歌都好醒噶啦。新闻后再见。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西方国家先将未取得签证嘅阿富汗难民安置到邻近嘅中亚国家。俄方唔希望武装分子喺难民掩护之下。透過俄方賦予前蘇聯中亞國家居民的免簽證待遇進入俄羅斯。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奧麥斯集結在沖繩島以西大約27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大致移向東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历年来，港队派过不少猛将出战残奥会，好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田径场上的超级神奇小子苏华伟。苏华伟在五届赛事共摘下六金、五银、一铜，成绩辉煌。 想知今届港队又会诞生出几多位英雄？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日上昼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释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十八廿二儿童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其实香港广播界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第一位 DJ， 他就是 Uncle Ray 了，不过只限于英文广播。讲广东话的 DJ 就要去到六十年代才出现，而在这个职位未出现之前，本地两间电台播节目的方法都是节目主持只能够摘开咪，播歌就要由另一位控制员负责，主持人介绍完之后要等差不多几秒 dead air 才会播歌，现在听落都真是非常老土。直到六十年代尾，陈任、余曾经过多番争取之后，终于在商台开创先河。之后陈任来了港台，加上青春交响曲和后来二台出现的 DJ 文化逐步形成，很快就已经出现明星级 DJ， 分分钟比拍戏拍剧的艺人更加红的。除了主持音乐节目之外，更加有机会冲出直播室唱歌、拍剧、做主持、拍广告、拍戏、开音乐会、填词、写文，好像我们的大师兄欧瑞强一样，七十年代尾已经率先弹起。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 去到1981年，丽的电视青春剧 IQ 成熟时，破天荒由几位 DJ 做主角。 每次我写新诗，费尽努力心思。 除了商台的钟保罗，另外就有二台的蔡枫华、邓凯琳，还有邓慧思。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令我幼儿写了幼诗。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A tear, you wiped it dry. I was confused. You cleared my mind. I sold my soul.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ignity.Somehow you needed me.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And I can't believe it's you.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needed you, and you were there.And I never leave, why should I leave? I'd be a fool, 'cause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who really cares. Okay, 时间到了11:00，我们回来2000靓歌再重聚最后一小时的直播。今晚我们很开心，会有两位特别嘉宾，都是我们的老友记，尤其舒雅仲姐姐第一次来到2000靓歌，欢迎，多谢，已经唱了两小时我们一些好心意的怀旧国语歌，咁不如再翻去七十年代，你那个年代， 好啊， 好啊， 好， 呢一首我相信大部分当年的歌手都灌录过的， 尤其是台湾的 台湾那些全部都灌录过的，即是有些公用的歌很奇怪的，即是我们香港那些哎呀撞歌不是挺好啊那些，但是他们呢，哎这个歌好啊，我有录，你有录，大家都录，挺好的，所以这些歌呢流行再加流行，是 好，咁就带俾大家嘅一首《寻梦园》啦。 想要重温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再见。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出现。想要重温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温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再见。想要重温亲爱的情人，不知道能否再见，不知道能否再见，不知道能否再见。 当然可以再见了。呢只歌叫《寻梦园》，很开心的，每一次唱咧，每日即系所有啲当年嗰啲歌手咧嚟到呢节目咧，都我一定会即系要求佢哋会唱呢只歌咧，点唱，包括青山啊等等啦，佢哋都会喺度唱呢只歌咧，好开心嘅，唔知点解一唱咧，大家会跟住唱。寻梦园啊，我哋今晚真系寻到一个非常之快乐嘅音乐美梦嘅寻梦园。喂 ，Susan。你又真係犀利啦！我話你呢個最精明嘅歌手嚟，咩叫精明咧？唔係咁簡單嘅喎，唔係眉精眼企啊嗰啲喎，因為音樂上面嘅精明咧唔係容易做，即係話咩 key 咧？你係咪想請我食飯 咧？咩歌咧？二音啊，得冇問題。咩 key 啊？都得嚇，即係乜都得嗰啲，同埋做得真係好好，好 professional 嚇。 又喂，不如咁啊嗱，跟住落嚟又係嚟我哋嗰支嗰啲叫做。完全唔使夹嘅合唱嚟， 系啊，好啊，头先真系好开心啊！呢我前 glowing in my eyes， 唔系咩 light， 系 glow light。 因为佢可以三四十年代嘅歌，你够胆识噶，你真系。 但你都好劲啊！我哋夹得好正啊！ 嚟，我哋又夹民歌啦，再迟啲六十年代嗰啲啦， 系 实得啦你。咁六十年代有一对叫做 Everly Brothers， 系 Everly Brothers， 所有歌你都识晒噶啦。因为点解咧？我会选咧，因为呢啲歌咧。永远都是和唱的，一个两兄弟的嘛。 是 如果我刚才都想想啊，如果我以前唱民歌呢，早啲识你就好啦。咁唔使夹嘅，悭好多时间。佢唱咩歌都识嘅，咁同埋唱嗰啲福桑佢又得㗎喎。嗱嚟不如嚟啦。呢隻系人都识嘅。不过呢唔知咩 key 啊 Q,sorry。你鍾意起就起系咩 key 都得。 You see the way my broken heart is hurting me. I've got my pride and I know how to hide all my sorrow and p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f I wait for cloudy skies, you won't know the rain from the tears in my eyes. You never know that I I still love you so, though the heartaches rem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With raindrops falling from heaven, could never wash away my misery. But since we're not together, I look for stormy weather to hide these tears I hope you'll never see. Some days when my crying's done, I'm gonna wear a smile and walk in the sun. I may be a fool, but still then darling, you never see me compl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非常之好呢个合拍，我哋组织一个二人民歌队啦，唉，二人重唱。Ladies and gentlemen, Albert and Susan。Raindrops falling from heaven could never wash away my misery.Since we're not together, I look for stormy weather to hide these tears I hope you never see. Someday when my crying's done, I'm gonna wear a smile and walk in the sun. I may be a fool, but still then darling, you never see me compl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又一次咧，又一次 diminish chord 啊！呢个 chord 落得靓啊！啊，呢个和音真犀利啊！是非常之好的一个拍档，即是可能前世同你拍档的、 嗯、 可能，但是今世未夹过的、啊、 都不是说好像我们很夹过 是吗 好顺 啊，是吗？总之你听两个我们好像成日夹这样，好像 那你两个一唱英文歌冚唪唥得咁叻，梗系得啦。 不是的，这些很难讲的，即是要即是好像怎么讲， 是要 click 的， 朋友呢要咁 click 咁先得嘅。 咁咪要 click 多啲咯。 你知咧，佢咧就唱歌又叻咧，同埋咧佢好精靈，連啲眼神都精靈過人嘅。 係啊，我見佢一路望住你 dab 曬頭。 係啦，唔係啊，嗰啲唔係講緊音樂眼神啊，唔係講呢啲啊。 要加埋曬表情啊嘛，好似更加 即係佢眼眉嗰度一 tick 咧，就係嗰啲拍子嚟嘅。其實即係幾時入啊？幾時會 哇？即係好啦，我請你食飯咯。呢句精靈妹妹， 精靈妹妹啊，犀利啊！橫掂都係精靈妹妹嗱。整一隻都係冇啦，我同阿仲姐今晚未合唱過。 Good， 我好想嘅，因為所有嘉賓咧，我都希望可以咧同即係嘉賓合作。但我不如你唱咩歌，我就攝少少。 你得嘅， 你揀一隻啊，你揀一隻。 因為大家都要識噶啦，咁你頭頭話個海鷗幾好聽啊嘛。 好聽啊，劉家昌啊嘛，係啊，劉家昌又唱過啦，翁善因為唱過啦，好多人都唱過嘅，又係 好多人唱過， 係個個都唱，我跟你的调子，我扮海鸥旁边的咁样扮嗰啲喺度飞啊飞啊， 咁犀利。 好，阿杰唔该，阿仲姐嘅 key。 海鸥飞在蓝蓝海上，不怕狂风。前方不会迷失方向， 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坚强。 南岸海上，不怕狂风巨浪，挥着翅膀看着前方，不愧迷失方向。 飞得都好远好高。 Thank you。 呢只歌咧就都即系都系当年七十年代非常流行嘅只歌啦。咁啊，刘家昌作曲嘅咧，一佢作曲嘅歌咧，起码佢班徒弟个个都会唱嘅。 冇错， 包括恩利啊，咁啊尤雅咁，个个都会唱，包括翁士祖都有唱。歌名叫做《海鸥》。我哋今晚好开心咧，因为头先讲过啦，两位特别嘉宾咧，虽然就眼看落去咧，咦都唔係同一個風格，或者甚至唔同年代播，其實係一樣嘅，因為都係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唱歌嘅。 唔係，但係好夾啊，好舒服啊！咁你嘅 program 係好正嘅，所有嘅嘉賓都正正。 我就係其實我哋嘅 program 咧，就你都如果你一路有聽咗二十年咧，我哋乜嘢歌都會有，即係國語歌又有，粵語歌又有，英文歌又有，好舊嘅 Spanish又有， 乜都有嘅，即係好舊嘅又有，新嘅都有。咁當然啦，舊歌好似好聽啲嘅我揾一隻舊歌 ，Susan， 好， 你嚟啦， 好， 真係 開開心心， 真係 Doris Day 啊， 呢個真係 Doris Day， 非常流行嘅一隻歌，流行咗真係超過半個世紀。其實啦 ，Sarah，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mmy。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西班牙文就是你冇所谓啦冇所谓啦由佢啦即係随遇而安啦咁嘅意思啦。嗰啲歌好鍾意以前好鍾意呢一个年代嗰啲歌呢好有条理㗎佢哋讲嗰啲故事呢就算你成个故事咁样有时间性嘅。 好 meaningful 嘅。meaningful 嘅。譬如呢一隻啦有啲一层层嘅譬如嗰啲。 佢好食落啲音乐好 melodic。 好係啦好 melodic, 同埋呢佢啲三拍歌呢我特别鍾意嘅。喂譬如咁样呢我哋还咗几分钟呢你头先呢话想唱民歌 ,country roads 啦不如。 好啊好啊。又 你呢呢你呢呢。 我呢。 好佢阿 Susan 嘅 T,ok。 咩 key 都得㗎啦我哋。 any key。 我哋阿仲姐都识㗎。almost heaven。 oh yeah。 West Virginia。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A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a misty taste of a moonshine, a teardrop in my eyes, a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a place. 唔止去新界，去到全世界，因为我哋以前咧嗰就仲要咧全世界直播紧嘅，亦都可能咧重听翻，多数咧可能都会真系喺 West Virginia 听紧都未 定。系啊， 十一点半嘅新闻报道，我哋翻嚟最后一 part 嘅二千里歌。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大埔广福道一死九伤车祸，其中两个伤者目前情况危殆，两个人情况严重，三个人已经出院。危殆的伤者中包括一名四岁男童，而其中一名情况严重的伤者是一名怀孕五个月的孕妇，两人都是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留医。至于余下两个伤者，包括拒绝送院的一名四十九岁男子和肇事的的士司机，他意外之后报称不适送院，同时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调查上周在新娘潭路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29岁电单车司机不治。事发在上周十点几，事主当时驾驶电单车沿新娘潭路往大埔方向行驶，

推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失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禁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2000年歌再重聚已经回来最后一个部分，最后半小时的节目，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舒雅颂小姐。 是迷绕，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我跟你在一起。是迷绕，跟你在一起，我永远乐逍遥。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因为我已爱上了你，祝福你的意料。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逍遥，我一见你就笑。 哦，最好的就是一见你就笑，当年陪雷小姐的另外一首名曲的，叫做一见你就笑。当然了，今晚我们有非常之经典怀旧的中文歌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英文感觉。 Casablanca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Back a row the driving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near the panel fans 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kies Making roomyMaking magic at the movies in my old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真係大約半個世紀嘅一啲音樂嘅情懷咧，沉澱喺一晚嗰度，係唱過，真係有呢啲歌咧，就來自真係半個世紀之前嘅，差唔多。愛的路上千萬里之後咧，我哋嚟一隻比較新少少，可能叫做新少少咧，其實都都二十年計，係唔算噶啦，算就 都過四廿年噶啦， 係啊，起碼都幾十年。Susan Susan Shallow， 哇！呢只歌都唔系好旧嘅， 系比较系新。 我自己好中意呢只歌。 嗯 ，I like the song。哇！支吉他好听啊！ Tell me something, girl.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is something that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ound myself alone for change.Bad times I feel myself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trying to fill that voice inside Or do you need moreKeeping it so hardcore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ound myself alone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I'm off the deep end Watches I dieTo the surface where they can't hurt us We're far from a shallow now In the shallow, shallow In the shallow, shallow In the shallow, shallow We're far from a shallow Shallow now. Susan， 多谢你。Susan 演绎嘅呢歌叫做《Shallow》，不过咧，好真心讲，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啊，即系有机会成日听到啊 ，Susan 咧好认真咁样，唔系 Shallow， 系我听完咧真系Deeply impressed 啊，好深层嘅，好深层次嘅唱功技艺，好犀利。咁未必个个都有机会吓，成可以欣赏到啊，真系唱得啊，系啱啱同呢个歌相反，系一啲都唔 shallow 啊，深不见底啊！哇，多谢你 ，Susan。最后一只，我哋请阿孙亚仲姐姐同我哋唱翻，我都好中意以前嗰啲怀旧，所以我一定要争取个机会咧，邀请阿仲姐咧，不停咁演绎一啲怀旧嘅金曲，包括呢一首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希望下个星期嘅二千零歌再重聚，我会等到大家，多谢你，孙亚仲。 山 高，也水有急。你在东来，我在西，山把我们分，水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海无边，呀呀无底。你在东来，我在西，海把我们分，洋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你是沙来，我是你，我们两山交在一起。你是家来，我是妻，我们两分开不容易。 Susan, Susan. You're my world, you're every breath I take. You're my world, you're every move I make. Other eyes see the stars up in the sky, but for me they shine withinAs the truth reach for the sun above, so my arms reach out to you for love. With your hand resting in mine, I feel the power. 真系好感激，多谢 Susan。 哇，冇客气啊，好开心噶。 Susan Kitaris 可以同 Albert 可以同仲姐，真系好开心。 仲姐， 多谢， 感激，多谢你， 多谢你。 将即系我哋一齐成长嗰啲咁多嘅金曲经典歌咧，带嚟2000多彩重聚， 好听，好听。 非常，今晚好特别嘅就系将两种好似本来唔同一齐嘅风格嘅歌。摆埋一齐，但系其实都系我哋一齐成长。无论英文歌都系70年代我哋开始啦，系更加早都有50年代、60年代，甚至我哋唱嗰啲30年代嘅歌，都系一样可以融合喺一齐。希望今晚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多谢大家收听2000靓歌，多谢你。 雨随我入梦，有缘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好找着你。 Love you to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Until I know that you'll appear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Good night, 多謝大家收聽。有个甜蜜的美梦 ，Have a sweet dream. Stay safe. Good night.